乡音，一天又一天，已经重复好多年，还不能忘却我们的誓言。如今一个人沉淀，走在马路边，以前手的画面，可只是从前，只能当回忆想念，想回到以前，可惜只能跟你跟以前说再见。一切是我的错，你错在错的我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沉默。一切是我的错，让你难过，你失去你我真的好落魄。走在马路边，以前手的我在错的我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沉默，却是我的错，让心情难过，你失去我真的好难过，我失去你我真的好落魄。Oh.